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香港革命56周年之际，我国的劳动新闻25号发表了社论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香港革命历史和业绩永垂不朽。